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我是思萌， 我是舒润。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京津冀三地热点，北京工人体育场内场效果图亮相设计周； 天津方面，全国首创单个保护地监测指标体系，构建七里海湿地生态评价体系发布； 河北省吸纳北京技术合同交易额达到853亿元，京津冀协同创新持续向深拓展。 国内其他方面消息，哈尔滨疫情检出病例基因测序情况看，显示为德尔塔毒株。 国际电讯将会关注英国媒体报道，富裕国家库存过多，2.41亿剂疫苗恐被浪费。 联合国秘书长呼吁打造新的全球粮食系统。 文体资讯将会关注北京龙潭中湖公园24号开园，摩天轮又回来了。 带伤夺冠，肖若腾全运会体操男子个人全能为北京队再添一金。 特别报道冬奥的脚步行进篇，今天请听第三集双奥之城的可持续利用之路。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专门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京津冀三地热点，记者从北京市气象台了解到，2021年北京气象观测代表站观象台站入秋时间为9月17号，和常年9月9号的入秋时间相比略晚。这主要呢是由于9月中旬，欧亚中高纬地区以纬向环流为主，冷空气强度偏弱，中旬气温比常年偏高，导致北京地区入秋时间偏晚。 另据了解，从23号傍晚开始，北京市自南向北出现降雨天气，预计24号至26号白天降雨持续。这次过程降雨时间长，雨势平缓，具有间歇性的特点。较明显的降雨时段为24号夜间至25号中午。北京市大部分地区为中雨，西部沿山局地大雨，个别点累计雨量可以达到暴雨。26号傍晚降雨基本结束。 受到降雨的影响，24号、25号两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1摄氏度左右，而夜间最低气温是17到18摄氏度。26号最高气温略有回升，提示各位朋友出行要携带雨具，添衣保暖。 天津方面，9月24号早高峰受降雨天气影响，天津市部分重点道路交通流量增大，车流聚集导致个别路口路段出现车辆缓行状况，给市民上班、学生上学带来了诸多的不便。据天气气象的预报信息，本轮降雨将持续至9月26号。结合降雨情况，公安交管部门及时启动了恶劣天气应急预案，部署高等级勤务，迅速强化对各条主干道路、快速路、桥梁、涵洞等重点地区的巡查管控和应急疏导，安排警力在涵洞和易积水路段值守，减少市民的出行延误，全力保障道路交通安全畅通。 再来关注河北方面，河北省气象台2021年9月24号上午10点58分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24号下午到25号夜间，河北承德东部、唐山北部还有保定、廊坊以南地区都会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将会有大暴雨，请各位注意防范。 24号下午1点，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警提示：9月24号的下午2点至9月25号的下午2点，邯郸市、邢台市、石家庄、承德市、唐山市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请上述地区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3D 热点，接下来我们关注2021中关村论坛的相关消息。2021中关村论坛开幕式于24号晚间在北京举行。在9月24号举办的2021中关村论坛之人工智能与多学科协同创新平行论坛上，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学术副院长、清华大学教授唐杰发布了冬奥手语播报数字人系统成果。在新闻播报员播报新闻时，手语播报数字主播可以根据收听到的语音自动实时的生成手语手势，让听障人士能够了解新闻播报员所播报的信息内容。 唐杰表示，手语播报数字人依托悟道 2.0 超大规模预训练模型为底层核心技术研发，能够提供智能化的手语生成服务，展现科技带来的信息无障碍效果。手语播报数字人将用于北京冬奥会期间赛事新闻的实时手语翻译播报，方便听障人士收看赛事报道。 悟道 2.0 是由智源研究院、清华大学等单位联合研发的全球最大的智能模型，模型参数规模达到了 1.75 万亿，打破了之前由谷歌预训练模型所创造的 1.6 万亿的参数记录，并且在多个国际人工智能基准测试榜单的9项任务上取得领先。 23号，记者探访了解到，新技术、新产品、新材料在本届中关村论坛上得到了广泛应用，会务服务和论坛交流话题都充满了浓浓的科技范儿。 头顶喷雾的是智能消杀机器人，挺着大肚子的则是送餐送水的机器人，长着大大脑袋的是会场引导机器人。在会场，不同种类的服务机器人实现了智能交互联动，服务于会场的各个场景。记者了解到，和上一届相比，本届论坛机器人的功能将会更加丰富，除了传统的咨询、信息展示之外，还增加了运输、消杀、安防、宣传等功能。另外，论坛所有会场在无人期间还采用智能消杀安防机器人，支撑场馆防疫以及安全工作。 论坛主办方介绍，本届论坛突出智慧概念，探寻数字经济发展之路。当前以智慧为重要特征的数字经济作为推动经济复苏的新动能和新引擎，已经成为了世界范围内最为显著的新经济增长极。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加速发展，既给人类带来广阔发展前景，也伴生了一系列的挑战，这也是本届论坛将智慧列为主题词之一的原因。 2021中关村论坛全球知识产权保护和创新论坛9月24号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中心举行。论坛上对最新出炉的2021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进行了权威的解读。报告显示，中国在全球创新指数榜单排名第12位，较去年进步2位。北京在全球科技城市集群榜单当中排名全球第3，较去年上升1位。这也充分展示了中国，包括北京的创新活力。 报告从创新投入、创新产出两个方面，通过制度、人力资本与研究、基础设施、市场成熟度、商业成熟度、知识与技术产出、创意产出等7大类共81项指标，对全球132个经济体的综合创新能力进行了系统衡量。 继续来关注 3D 热点。在2021年北京国际设计周，中赫集团第一次对外公布了正处于复建改造阶段的北京工人体育场内场的效果图。具体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静清的报道。 中赫工体建筑师黄颖指着面前一张几乎被国安绿铺满的工体内场效果图介绍说， 这个就能看到咱们内场的效果，我们的这整个看台这个坡度变高了，相当于变陡了。这样做的好处呢，第一是我们整个这个看台碗它是一个碗形的嘛，聚拢感会特别强，对于这个观赛的体验就会更好，看台碗的这个数量就会升级，现在到68000座。这个改完之后，我们坐席的第一排距离场地的边线只有8米5，这个对于球迷来说也是一个非常振奋人心的数字，他们可以看的比赛更清晰，改造之后就没有原来400米跑道了。 跟老工体简单分为上下看台并缺乏高端接待服务空间不一样，新工体在原有看台的基础上增加了中看台、包厢层、俱乐部层空间设置，各层都配置了为球迷服务的休息厅，观众不仅可以在看台上观赛，还可以在球场内的餐饮及零售点享受服务，通过视频投影等方式实时关注比赛进程。 一个我四层看台，下看台、中看台和上看台。中看台的二层是包厢层， 真正的地面那一层是在一层看台的最上面， 差不多。 广大国安球迷最为关注的铁杆球迷看台仍然保持在北看台，标识系统还是保留原24号看台编号。 但是到北看台，我们铁杆球迷看台，所以您能看到看台是两层。这样做的好处就是让看台的连续性更强，主场优势会更明显，排山倒海之势。 在每层看台面对球场的那个切面，几条丝带样的 LED 屏围满全场，而观众头顶上的罩棚的边缘则是绕场一周的全息投影。 随着冬奥会的日益临近，冬奥场馆周边社区的居民在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开展垃圾分类等方面的积极性越来越高。9月24号，践行绿色低碳，共建美丽家园，迎冬奥社区宣传系列活动正式启动。 9月24号，北京朝阳区奥运村街道以林家园、石景山区广宁街道、高井路社区、松林树小区等十个涉奥重点街道小区被授予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小区村称号。这些示范小区和村同时也都在创建冬奥社区。其中，石景山区广宁街道高井路社区作为首个挂牌的冬奥社区，已有6400、大白桥等四个小区评为了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小区。高井路社区运用手机 APP、微信小程序等信息平台，培育垃圾分类回收新机制，打造全品类回收体系。目前，北京市已创建完成了5批次、1049个生活垃圾分类的示范小区和村。 北京市运行保障指挥部城市运行及环境保障组办公室还将在涉奥场馆周边重点区域将开展文明骑行、文明驾驶、环境无障碍等不同主题的宣传活动，提高市民的文明出行意识。 三地热点，我们再来关注河北方面。记者从9月23号召开的河北省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科技支撑新闻发布会了解到，135期间，河北省吸纳北京技术合同交易额达到了853亿元，京津冀协同创新持续向纵深拓展。来听河北台记者高丽红的报道。 在新闻发布会上，省科技厅厅长龙凤杰表示，我省创新能力跑出加速度。 135以来，我省研发投入由350.87亿元增长到634.4亿元，研发投入强度由1.18%增长到1.75%，是全国平均增幅的1.7倍。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以来，三地协同创新加速推进。省科技厅副厅长李从民介绍说，近三年，我省累计支持与北京合作的重大成果转化专项项目50余项，支持经费1亿元以上。吸纳京津技术合作成交额由2016年的不足100亿元增长到目前200亿元的量级。目前，我省已经实现高新技术企业跨区域整体搬迁互认。依托河北京南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承德国家可持续发展翼城创新示范区等创新资源集聚区域，打造承接京津成果转移转化高地，加大科技创新券投放和支持力度，强化成果转移转化金融支撑。 下一步呢，我们将通过强化技术要素市场建设来推动高质量京津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包括我们承接平台的这个活动，促进技术与资本的融合发展等手段，进一步吸引京津高水平的科技成果到我省转化和孵化，更好地发挥科技创新对我省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作用。 记者24号从河北省民政厅了解到，“14五”期间，河北将提升养老服务保障能力，加强养老服务综合监管，构建城市一刻钟居家养老服务圈。 河北省民政厅养老服务处处长李松说，河北将会推进新建居住区按标准配套社区养老服务设施，配建设施达标率达到100%，既有居住区按标准配齐补足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构建城市一刻钟居家养老服务圈。 同时加强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的用途管理，支持将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低场或是无场用于普惠型养老服务。 此外，河北还将强化养老服务人才支撑，健全人才教育培训机制，支持有条件的学校设置养老服务类专业或者相关课程，到2022年培养培训12万名养老护理员，并且配合推进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等级认定，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制定入职补贴、工龄补贴等方案，提高养老护理员的各项待遇。 为期5天的第17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9月23号正式拉开帷幕。今年河北省参展主题为百年印记文耀河北，期间将发布推介121个重点文化产业项目，展出104件艺术精品，展品数量再创历届新高。具体情况，请听河北台记者李亚玲、徐晓彤从深圳发回的报道。 走进河北展区，一块以红色为背景墙的巨幅大屏，全景展示着我省文化建设的丰硕成果、亮点集萃等内容。总面积达500多平方米的河北展区，整体造型以雪如意、西柏坡、雄安融合塔等我省特色符号作为设计元素，同时赋予虚实结合的置景手法，让我省文化资源优势鲜活生动呈现在大家眼前。 刚才那是有陕西的。 在展会现场，我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郭氏铁板浮雕艺术传承人郭海博正在现场创作铁板浮雕，并与观众进行互动。虽然是开幕第一天，他已经收到了多个意向订单。 我今年带来比较典型的都有了，一个是山里人的希望和这个早春，这是咱们太行风情系列的作品。再一个就是彩铜浮雕，还有2件蜡染烫彩，实际上它都是比较新的，而且都围绕着中国传统文化来做的。 深圳文博会河北展区展览展示组负责人巩慧告诉记者，本届文博会河北展区展品数量再创历届新高，其中集中展示的104件艺术精品均为国家级、省级以上的非遗项目和产品，展品类别涵盖金银器、手工瓷器、刺绣、雕刻等。 大家可以看到各种祭瓷精品啊、花丝镶嵌啊、燕京八绝啊等等，尤其是咱们的镇馆之宝，大家一在门头续厅的位置就可以看到，就是咱们那个36米的长卷《长城万里图》，让很多的游客驻足观赏。 河北沧州市新华区作为沧州历史最长、老旧小区最多的老城区，正在进行着一场最新的社区治理探索。这种新模式叫做136民意快递，老百姓却把它形象地称为群众吹哨、干部报道。系列报道《古城新韵看沧州》，咱们今天就到沧州新华区听听群众的哨声，看看干部的反应。 一大早，沧州市新华区的军转干小区开进了一辆供水公司的抢修车。业委会主任魏国早就等在了大门口，他就是赶来报道的干部。 打昨天通过咱这个136民意快递啊，小区反映自来水啊这个压力很小，之后呢我就给这个自来水公司呢打了个电话，今天就来到了。 吹哨的是居民孙红芬，哨子就是他手机端的微信小程序136民意快递。哨子是昨天吹的，干部是今天到的，事儿已经得到了解决。 是我报的，水压不足，太阳能上水都上不去，在小程序上报，一点提交就上去了。 136民意快递，幺是坚持党建引领一条主线，三是纵向实行街道、社区、基层网格三级管理，六是横向由社区党委、社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楼院长、物业服务公司、综合服务站6个方面共同参与治理。魏国主任就是三级网格员，通过他手机里的网格员手机端 APP， 不仅能听见群众吹哨，还能向他的上级，也就是二级社区吹哨，处理起事来方便快捷。 以前没有这个136智库网格，咱们跑社区或者跑各个上头的部门，就我自己跑，这个问题呢很难得到解决，解决的特别的慢。自从有这个136民意快递了，这个问题你都很快就给解决了，起大了很大的变化，工作是特别好做了。 这种制度在疫情期间体现出了它的优越性，南环东路社区率先实现了居民自治，不仅不用区里支援区直干部协助疫情防控工作，社区的大事小情总能得到居民的全力支持。居民一键沟通，网络反映问题， 智慧管理平台实时显示问题，网格员包联处理问题，区内三级平台上下联动解决问题。136智慧网格管理体系以扁平融合提升治理效能。 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北京广播电视台京津冀之声官方微博来关注此次报道。 北京市就业工作领导小组近日印发关于促进新就业形态发展的若干措施，这也是北京市首部规范培育发展新就业形态的政策文件。 若干措施着力补齐了平台网约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制度短板，明确平台网约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取得劳动报酬，享受社会保险，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以及休息休假等基本劳动权利，将平台网约劳动者纳入最低工资制度的保障范围，并且按时足额发放，不得克扣和故意拖欠，强调平台企业需要依法依规制定、修订直接涉及劳动保障权益的制度规则、平台算法以及考核指标和奖惩要素等等，避免劳动者超强度工作或者是造成安全伤害等问题。 若干措施强调，企业要依法为平台单位就业员工参加社保、社会保险，逐步完善灵活就业社会保险制度，稳定长期在京实际就业的平台网约劳动者和平台个人灵活就业人员，可以按规定参加北京市职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和失业保险，也可以选择在户籍地参加社会保险。另外，北京市还将以出行、外卖、即时配送、同城货运等行业的平台企业为重点，试点建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保障平台网约劳动者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 三地热点，我们接下来关注天津方面。全国首创单个保护地监测指标体系，构建七里海湿地生态评价体系，23号正式发布。体系的构建将会进一步提升七里海京津绿肺的效能，并且为全国湿地监测管理提供样本和参考。来听天津台记者田小希的报道。 七里海湿地生态评价指标体系包含生物多样性、湿地健康、生态功能等十大准则和24项详细指标，对加强生态监测、推动七里海湿地生态系统保护恢复等工作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宁河区七里海管委会主任陈延慧说， 这些指标呢，就是以后我们系统化的对七里海的湿地进行生态的监测和管理的一个依据，形成我们科学管理的一个大的一个数据库。 近年来，宁河区大力修复保护自然环境，成为全国知名的候鸟天堂。2017年，按照七里海湿地生态保护修复规划，宁河区确定历史遗留清理、土地流转、水源调蓄、生态移民等十大工程。经过4年修护，十大工程已经完成7项，七里海环境有了进一步提升。宁河区副区长陈良文表示，构建七里海湿地生态评价体系将为全国的湿地监测管理提供样本与参考。 探索建立国际一流的湿地保护修复指标体系和行业标准，强化核心区清淤、芦苇浮状、围海防火，有力保护野生动植物，恢复湿地功能，启动缓冲区生态修复、实验区人工湿地工程，推进保护区规划范围调整，谋划建设湿地监控中心，让京津绿肺生机永焕。 日前，天津市发布关于严格落实健康码查验工作的通知，并发布47个重点场所、重点单位健康码查验细则。天津市人流量比较密集的商超、市场、会展中心、农贸市场等重点场所严格落实健康码查验工作。来听天津台记者刘克奇的报道。 从9月份，梅家会展中心进入了金九银十的会展旺季，将陆续举行20多场行业展会、论坛等。会展中心严格落实防疫工作，制定防疫预案。梅家会展中心会展部经理刘振宇说， 提前将信息排查工作进行处理，组织相关的疫情的应急预案的演练，进行消毒还有通风工作，安排安保单位在展馆的出入口进行把守，对展馆的相关人员信息限流工作进行相关检查。另外一个，我们专门设置了疫情的督查岗，检查内部的人员的防疫的工作执行情况。 位于河西区的天津万象城是本市体量最大的购物中心，共有11个出入口，每月客流量达到150到160万人次。万象城在每个出入口配备红外线测温仪，严格进行双码检测。农贸市场是人们生活离不开的一个场所，河西区越秀菜市场对于外地商户、老年顾客等特殊人群都进行了疫情防控方面的重点关注。市场经理尹乐说， 90%的商户都是外地商户，我们也是跟商户们去沟通，经营期间我们都是在本市来菜市场，大多数都是老年人，安排我们的门口的检验人员呢去给他做一些登记。 继续关注天津方面，9月23号，2021年天津市中国农民丰收节在天津静海区梁王庄乡多兴庄园主会场正式拉开帷幕，充分展示了天津市农业农村发展的丰硕成果。具体情况，请听天津台记者刘钊、赵征、刘克奇的报道。 下面我宣布，2021年天津市中国农民丰收节开幕。 开幕式上，喜获丰收的农民朋友们穿上节日的盛装，载歌载舞，将喜庆欢乐的气氛推向高潮。丰收节主会场还同期举办了天津市现代农业丰收成果展，本市10个涉农区依次设立展台，在京南区展台摆放着各类品种的小栈道，其中最抢眼的就是每斤售价20元的有机小栈道。天津市优质小栈道开发有限公司销售副经理裴继超说， 咱有机道相当于高端产品，用的呢都是从植物提取出来的化肥，在京南小栈道种植区域一共是4万多亩吧。 市农科院也在丰收节上推出了本市最新培育的种子品种。市农科院农作物研究所副所长王胜军说，这次他们主推的是金强系列强筋麦品种。 强筋麦啊，它现在国内啊它是比较缺，以前依赖进口，所以咱要把饭碗端到中国人手中啊，所以说要靠咱自己的创新育成咱自己的这些强筋专用小麦品种，它品质指标非常过硬，目前正在天津及周边地区要进行大面推广，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呢，提高人们生活水平意义都比较重大。 据了解，今年全市丰收态势一片大好，预计全年粮食总产量可达到245万吨，比上年增加17万吨。同时，本市蔬菜、生猪、牛奶、禽蛋等主要菜篮子产品也实现了稳中有升。 自9月30号0时起，国航、汉莎航空、国泰航空、长荣航空、中华航空、西伯利亚航空的国际及港澳台地区客运出港航班，澳门航空的进出港航班将转至2号航站楼运营，其中 CA867 航班仍在3号航站楼运营。首都机场提醒乘坐国际及港澳台地区航班的旅客，务必在出行前仔细确认航班所在的航站楼信息，以免影响行程安排。 为了有效防止电动车上楼入户，最大降低电动自行车火灾事故的发生频率，北京大兴全区目前已经推广安装2084套电梯阻车系统，年底前计划再安装600多套。据了解，电梯阻车系统就跟人脸识别系统一样，在安装前，系统里就已经将所涉及到市场销售的电动自行车轮廓进行了数据上传，利用大数据进行分析和筛查。 当一辆电动自行车被居民推进装有该系统的电梯时，系统通过智能摄像头进行本地识别，若判断为电动车，则联动电梯开门控制按钮，发出伴有语音或者警报提示，让电梯无法关门，从而达到阻止电动车上楼的作用，直到电动自行车退出电梯后，电梯才会恢复正常运行。关注三地热点新闻，请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热点。 下面是一道选择题，请听题，请选择下面哪种声音是和谐美好的。 A 哟，早啊。 哎，早啊。 B 请选择。 选择你的出行方式，选择你的和谐生活。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我是思萌， 我是舒润。 接下来我们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国家卫健委24号通报，9月23号0时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54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4例，本土病例30例，黑龙江15例，均在哈尔滨市；福建15例，其中厦门市11例，莆田市4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1例，为境外输入病例，在上海。 2021年9月24号，哈尔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会上通报，2021年9月23号0至24时，哈尔滨市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5例，均在巴彦县。根据目前已经检查出的病例基因测序情况看，显示为德尔塔毒株。相关的流调溯源工作正在国家、省疾控专家的指导下紧张有序的开展，如果有结果，将及时向社会公布。目前官方并未通报此轮哈尔滨本土疫情的源头。 为了确保核酸检测全覆盖无遗漏，哈尔滨市目前将对核酸检测实行龙江健康码赋码管理，没有按疫情防控要求进行核酸检测的人员，健康码会调整为黄码，而黄码市民出行将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待完成检测而且结果为阴性的，健康码会调整为绿码。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国际电讯首先来关注疫情。据英国媒体23号报道，全球疫苗供应不平衡的状况十分严峻，世界上超过一半人还没有接受哪怕一剂新冠疫苗。数据显示，75%的新冠疫苗被送往10个国家。经济学人智库计算，迄今为止，所有疫苗中的一半流向了全球15%的人口。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注射的疫苗数量是最贫穷的国家的100倍。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研究全球供应的科学分析公司数据显示，富裕国家过剩疫苗的数量一直在增加。疫苗制造商现在每个月生产15亿剂，到2021年年底将会生产110亿剂。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即使开始施打加强针，他们可能还是会有12亿不需要的库存。目前呢，这些疫苗当中1/5，大约2.41亿剂的疫苗，如果不尽快捐赠，就有可能被浪费掉。 在美国，疫情期间因违法防疫规定等行为遭航空公司禁乘的人并非个例。媒体23号获得的美国达美航空公司一份内部备忘录显示，这家航空公司运营商呼吁其他美国航企共享禁飞名单，以遏制破坏乘机秩序行为的抬头之势。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3号以达美航空为消息源报道，自联邦政府出台要求旅客戴口罩乘飞机等防疫规定以来，这家航企已经将超过1600名违反机上秩序的乘客列入到内部的禁飞名单。禁飞原因呢，包括拒绝遵守达美的戴口罩规定以及骚扰工作人员。 据报道，意大利全国校长协会和意大利劳动联合会23号要求政府为校园感染的隔离规则制定新标准。按照现有的规则，学校内接种了疫苗的密切接触者隔离7天，未接种的密切接触者隔离10天，拒绝接受核酸检测的人隔离14天。意大利劳动联合会强调，学校在隔离期管理问题上需要明确规则，必须知道如何组织远程学习，而不是失去学习。 此外，意大利内阁会议23号通过2项补助措施，其中包括恢复与阳性病例接触的员工的隔离津贴，以及缓解秋季生活成本为民众造成的压力。意大利劳工部表示，政府将会寻求方法来防止被隔离的员工承受工资减少，或者是无法按预期收到补偿的伤害，并且从抗新冠病毒预算当中拨出9亿欧元重启隔离津贴，允许将接触阳性病例之后的隔离期视为疾病期。 葡萄牙总理科斯塔23号宣布，随着本国新冠疫情形势逐步转好，新冠疫苗接种率下周将达到全国人口的85%。政府决定从10月1号起，全国进入戒备状态，也就是疫情解封的最后阶段。 科斯塔在当天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尽管解封措施将会进入到最后阶段，但疫情毕竟还没有完全结束，感染的风险仍然存在。每个人都应该加强自律，珍惜来之不易的胜利成果，确保疫情不再反复。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3号表示，目前全球粮食系统已经不能适应庞大人口吃饭以及地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必须努力打造一个全新的全球粮食系统。古特雷斯说，食物意味着生命，不挨饿是一种人权。此次峰会旨在以全新视角审视粮食生产、加工、分配等各环节，形成更加环保、安全、营养和方便的粮食系统。这也是推进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一部分。改变粮食系统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 国际方面，再来关注美国。美国近日因为大规模驱逐海地移民遭到了多方谴责，遣返的行动却有增无减。美国官员23号表示，新任不久的美国海地问题特使富特目前已经递交了辞呈，他的理由是不愿与美国不人道的决定有所关联。 美国国土安全部官员23号说，美方已经将1400多名移民从德州遣返回海地。一名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官员说，当天还有6架航班将运送移民返回海地。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说，遭遣返的人中有2/3是妇女和儿童。 由于新冠疫情影响供应链，加上产量不足、消费需求上涨等因素，美国目前多个州出现了酒类供不应求的情况，部分地区甚至开始无限期限售。北卡罗来纳州当地电视台报道，由于供应的短缺，州内的酒类商店均挂出了缺货的告示牌。 据外媒报道，受天然气涨价、劳动力短缺等影响，英国出现了食品供货紧张，一些超市的饮料货架甚至被抢购一空。英国官员23号呼吁消费者没有必要恐慌性购物。据报道，英国最大的超市企业上周对政府表示，如果不尽快采取措施，载重汽车司机的短缺将导致圣诞节前的供货紧张，并且引发恐慌性购物潮。 英国石油公司23号宣布，因为全国卡车司机短缺导致炼油厂成品汽油运输困难，已经暂时关闭了英国国内的部分加油站。据路透社报道，英石油在英国各地约有1200家自有的品牌加油站，眼下将会优先向高速公路服务区以及主干道和高需求站来供油。 美国亿万富翁、全平民太空旅行团成员艾萨克曼返回地球后回家，却得知自己必须隔离，因为全家老小感染了新冠病毒。艾萨克曼说，他的妻子、5岁的小女儿、7岁的大女儿以及岳父岳母本周早些时候从佛罗里达州回家后确诊感染了新冠病毒，有症状但不重。艾萨克曼的新冠检测结果为阴性，但需要跟家人一同居家隔离。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接下来关注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由原北京游乐园改建的大型区域性综合公园龙潭中湖公园9月24号正式开园，免费开放。承载着北京80后90后童年记忆的摩天轮作为标志性的景观又重新出现在了大众面前。我们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霍月的报道。 细雨连绵，龙潭中湖公园迎来首批游客。随着一声令响，公园规划建设团队代表、周边居民代表、运动爱好者等200多人开始沿着总长度约 2.6 公里的环湖步道漫步公园。曾给很多人留下美好记忆的摩天轮作为标志性景观加固重装，原址保留。摩天轮上五彩的轿厢即便在阴雨天也格外醒目，不少居民争相在摩天轮下拍照。徐女士说， 这是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啊，摩天轮都地标性标志啊，现在可看见了，多开心啊，又回到了小时候。 龙潭中湖公园位于东南二环沿线，坐落于龙潭三湖的中心位置，建设面积约40万平方米。负责龙潭中湖改造项目的设计师孙文浩介绍，公园在建设中通过多种手段实现了现有资源的再利用。 游乐园的时候，很多这种大型的这个设施拆除以后留下的这种裸露地啊，然后我们也通过复草，然后对本地的这种草种的一个引用，然后呢整体呢这个地被的丰富度也起来了，绿地的占全陆地面积的比例从过去的59%增加到76%。 在绿色的空间里，市民还能感受运动的快乐。公园通过新龙潭潮运动这一青春主题为公园注入新活力。在公园西南侧和北侧设置有乒乓球、篮球、网球等标准运动场地和智慧健身设施。东城区园林绿化局副局长楚玉红介绍， 沿湖的这个2.6公里长的这个步道上，其实建有这个马拉松的那个打卡杆，包括在路上呢，我们也做了百米竞速，测一下这个心跳啊什么，这些都会陆续的啊，随着公园的这个设施的不断完善来提供给大家。 9月24号，新疆和田地区在北京召开和田文化旅游招商宣传推介活动，和田地区7县一市推介员分别向与会人员介绍了和田丰富的旅游资源、旅游线路产品和相关的优惠政策，还对优质文化旅游项目进行了招商推介。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和田是古渝天国的发祥地，是著名的玉石之乡、丝绸之乡、地毯之都。策勒县旅游推介人李焕玲介绍， 策勒县地处南疆，以万山之族的昆仑雪山和草原为核心吸引力，自驾游呢可以走一走昆仑天路，体验穿行于高山草原之巅的神奇感受，接着还可以到达马沟佛教文化遗址，去感受策勒丰富的历史文化遗迹。 民丰县作为和田地区的东大门，尼雅遗址是这里的旅游名片。民丰县文旅局宁燕娜介绍， 民丰的古城尼雅系西域36国精绝国所在地，地处呢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东因巴音过了蒙古自治州且末县，西连于田县，南接昆仑山同西藏自治区改泽县相连，北接阿克苏地区沙雅县。民丰县呢，现在以尼雅遗址为中心，我们打造的红旗村旅游线路，这个季节呢，我就推荐大家去我们的胡杨湖景区，现在正是胡杨最美的时候。 近年来，和田地区抓住北京对口支援的机遇，也在不断的夯实旅游产业基础，释放旅游产业发展潜能。和田地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江宏宇表示， 13.5期间，北京通过对和田的这个援助啊，向这个和田团城已经成功的申请了 C， 包括和田博物馆他们的五星出东方这个展览，今年也荣获了全国10大这个文物展览的精品。北京工美集团对这个和田玉雕培训学校进行了这个技术支持，为当地培养了大量的玉雕工人，解决了他们这个脱贫的问题，同时呢也把这个玉雕这个非遗手工艺进行了一个传承。 关注旅游方面，本月26号开始，天津天塔湖风景区将会开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暨天塔建成开放30周年系列活动，为市民带来文旅融合的新体验。今年是古琴家高仲均百年诞辰，将于9月26号在天塔举办的纪念高仲均先生百年诞辰座谈会，将会展示天津古琴艺术的蓬勃发展。 9月24号，大麦宣布成立虾米音乐娱乐内容厂牌，宣布组建独立音乐演出事业部，全面推进音乐演出厂牌化运营。韩红、陈伟霆等22场主流音乐演出及音乐节正在策划中。未来，虾米音乐娱乐将以看见不同为厂牌精神主旨，全场景、多赛道组织内容创新，研发 IP， 构建新型的消费综合体，引领现场音乐创新发展。 9月23号，由天津市委宣传部北方演艺集团重点打造，天津评剧院创排的评剧《革命家庭》再次在中华剧院演出，以戏曲艺术形式为观众带来一场生动的党史学习教育课。该剧自今年初首演以来广受好评，而且进京参加由中宣部、文旅部、中国文联共同举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被专家学者评价是一部历史感、时代感、艺术感兼具的作品。24号该剧将会再演两场。 9月23号，拥有700多年历史的国学圣地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再次奏响雅韵华章，伴随孔庙大圣乐章的古朴音律，第八届北京孔庙国子监国学文化节隆重开幕。23号至28号期间，国学大典、国学讲堂、国学体验、国学传承四大活动板块将陆续登场，图书馆、剧院、故宫文创馆等东城区的多个文化场馆也将联动举办活动。 9月23号，记者从2021北京西山永定河文化节开幕式上了解到，北京门头沟区将会和金鱼集团在线上签署合作协议，将琉璃渠村打造成为琉璃文化产业园区。该项目计划今年完成一期建设，探索恢复琉璃生产传统工艺指标以及技术路线。 第46届多伦多电影节人民选择奖日前揭晓，肯尼斯·布拉纳的半自传体新片《贝尔法斯特》获得了人民选择奖。值得一提的是，张艺谋执导的电影《一秒钟》成为了本届多伦多电影节的闭幕影片。多伦多电影节目组委员会表示，来自全球各地的近4000名行业和媒体人士通过线上或线下的方式参加了本届电影节。 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接下来关注冬奥和体育资讯，我们来关注全运会方面的消息。23号第14届全运会体操项目男子个人全能决赛当中，北京队选手肖若腾带伤出战，仍然收获冠军，为北京代表团再添一金。我们来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于博川的报道。 从东京奥运会转战陕西全运会，肖若腾终于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在9月23号下午进行的第14届全运会竞技体操男子个人全能决赛中，肖若腾以 87.532 分的总成绩问鼎冠军，为北京代表团再添一金。湖南小将张博恒以 0.067 分的微弱差距屈居亚军，江苏队的孙伟获得了铜牌。赛后肖若腾表示， 今天的表现还是非常满意的，因为克服了非常非常多的困难，然后最后终于拿到了这枚个人男子全能的金牌。那我觉得这届没有上届的压力大，因为上届的时候就是冲击心特别强，然后特别特别想要拿一块金牌来证明自己。但其实我现在有这么多人支持我，大家都是相信我的，大家也看到了我的实力，那么我不需要再去拿一枚金牌来证明我自己了，我只是想拿一枚金牌来去感谢所有人对我的支持，我想把这个金牌献给我们北京代表团。 的确，肩伤对肖若腾的表现造成了不小的影响，特别是吊环项目。不过，依靠信念和意志，他最终坚持了下来。 肩伤还是说是比较严重，其实它不影响我去做这些比赛。大家看，可能我把自己气提满了，我可以去，还是可以完成好。但是在平常的训练当中，还是非常受影响的。它限制了我的发展，因为我平常训练中，我不能天天是那种战斗精神去训练，那可能也盯不住那么久。所以说，回去以后还是要抓紧的去调整一下伤病的问题。 23号的全运会田径赛场共产生了9枚金牌。在男子铅球决赛中，卫冕冠军河北选手田子仲与辽宁老将刘洋上演了巅峰对决，两人双双打破了赛会纪录，最终田子仲以20米35的成绩摘得银牌。赛后田子仲说没有遗憾，他也承认想要摆脱母亲李梅素的光环仍然很难。请听河北台记者曹丽、安鹏的报道。 结束了白天的阴雨连绵，晚间的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体感凉爽，十分适宜比赛。男子铅球决赛两投之后，就变成了田子中与刘洋的双雄争霸。 19.86，田子中这一次也是打破了自己的个人最佳19.72，提升了10公分。 田子中进入状态更快，第一投就投了19.86，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刘洋第二投也是19.86，两人打成平手。田子中再接再厉，第二、第三投都突破了20米。田子中， 今天比赛我就超乎我个人的想象，我感觉今天我能投个19.8、19.7，就是在我的个人最好成绩上能提高一点点，我就非常满意了。第二球我投到20米以后，我自己都有点这个觉得不可思议，就是相信平常练的，比赛的时候呢就不用再想什么技术了。 第四投成为了两人的巅峰一掷，田子中率先投出了20.35，再次刷新个人最好成绩。刘洋更是投出了20.40，距离20.41的全国纪录只差1厘米。最终，刘洋凭借着5厘米的优势险胜田子中，获得金牌。田子中获得银牌。赛后，田子中向刘洋送上了祝福：“ 比得非常好了，就是人家老大哥更胜一筹，我们俩都已经破了这个赛会纪录了，没有任何遗憾。” 继续来关注全运会。9月24号下午，全运会举重最后一个项目男子109公斤以上级决赛在渭南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北京选手艾宇南凭借抓举188公斤、挺举234公斤，总成绩422公斤的成绩夺得冠军，拿下了北京体育代表团本届全运会上首枚举重金牌，并且还实现了他个人在这个级别上的全运会3连冠。 23号晚的十孙运田径赛场上，因为苏炳添的出现，气氛变得更加热烈。此前未代表联合队参加4x100米接力预赛的苏炳添出现在了当晚男子4x200米决赛中，代表广东队跑第一棒，这让现场的所有人都非常的意外。 最终结果呢，广东队和山东队几乎同时撞线，而四川队紧随其后冲过终点。组委会方面宣布结果，山东队凭借着千分秒位的领先优势，最终战胜广东队，收获金牌，并且以1分20秒83的成绩创造了该项目新的全国纪录，同时呢，也创造了最新的亚洲纪录。 9月23号，对江苏选手张雨霏来说，似曾相识的一幕出现了。当天的第14届全国运动会女子200米蝶泳决赛和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赛决赛相隔不到一个小时，张雨霏两次出战，复刻了东京80分钟连夺2金的壮举。 长城内外，北国风光如画； 双奥之城，舞动冰雪节拍； 冬奥的脚步。 作为世界上唯一的双奥之城，夏奥会遗产的可持续利用是北京申办冬奥会的亮点，同时呢，也是绿色办奥、节俭办奥的理念体现。与此同时，新建的冬奥会场馆也充分考虑到了赛后利用，将在后奥运时代继续发光发热。冬奥的脚步行进篇第3集，让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带您去了解冬奥场馆的过去与未来。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水立方的冬奥场馆改造现场。 今年春节前，国家游泳中心完成了第二次水冰转换，在春节期间变身冰壶场馆面向市民开放，从水立方变身冰立方，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在泳池上建设冰场。这个项目的设计负责人郑芳说， 在游泳池里面通过架空的结构来实现可以转换、可以拆装的冰场，泳池和冰之间的转换周期会少于1个月。 这个架空结构由2600根型钢和1570块轻质混凝土预制板组成。中建一局集团这个项目的施工人员介绍说， 这套转换结构呢，和我们的制冰系统均是可以转换重复利用的，它都可以持续使用。 和国家游泳中心一样，首都体育馆改扩建后也能实现不同运动项目用冰的快速转换。首都体育馆1968年建成投用，半个世纪后还能作为北京冬奥会的短道速滑和花样滑冰比赛场馆。北京建院副总建筑师焦丽说，他的改扩建方案原则是修旧如旧的同时提高使用效率。 我们尽可能的保留原来的风貌，保留主体的结构，同时上千平米的设备用房的空间变成了一个媒体使用的空间，房子不动，我们面积是增加了。 在原有场馆上做加法是2022北京冬奥会改造场馆的法宝，除了提升拓展使用功能，场馆的智能控制系统和绿色能源使用都是最大的加分项。国家体育馆在2008年奥运会时是篮球比赛场馆，2022年冬奥会就成为了男子冰球比赛场地。市中大办城区场馆建设处处长黄辉介绍说，改造后的国家体育馆将升级为绿色二星建筑， 利用地下水作为空调的冷热源，不会造成污染，室内将增加空气净化功能，实现自动调节新风。 2022北京冬奥会的场馆中，北京赛区共有八个改造场馆，都是由2008年北京奥运会场馆改造而来。黄辉说， 通过这次冬奥会的改造，我们的改造场馆都具备了既可以举办一般的体育赛事，也可以举办冰上的运动。 而对于新建场馆来说，赛后利用也是在设计之初就重点考虑的问题。位于首钢园区的滑雪大跳台是世界第一个永久性保留和使用的滑雪大跳台场馆。北京首奥置业跳台协调部部长徐岩说，冬奥会后，这里可以承办国内外大跳台项目体育赛事，成为专业队员的训练基地，并变身服务大众的体育主题公园。 面对广大的群众呢，可以把它改造成为一些夏天的滑水啦、滑草啦，根据这个坡度不同，可以设计成不同难度的滑道啦。 对于延庆赛区来说，两个新建竞赛场馆赛后能打造成为大众体育运动场地，冬奥村和山地新闻中心两个非竞赛场馆也将作为配套设施服务市民。延庆区委副书记张远说， 它可以发展四季户外运动，踏青、避暑、秋游、奥运村、媒体村，可以四季作为商务、会务、酒店、住宿，打造成为这个休闲度假的圣地。 可持续理念为冬奥场馆注入了新生，而这些场馆的未来也更加可期。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编辑舒润、思萌，感谢各位的收听。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思萌， 我是舒润。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接下来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我们用声音记录风起云涌的旷世伟业，我们用电波承载波澜壮阔的未来画卷。京津冀之声，聚力新生，壮伟启程，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 FM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如有不适尽早就医，早发现早治疗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不屈不挠的苏武，骁勇善战的李广、卫青、霍去病，沉冤的李陵、司马迁，还有倾国倾城的王昭君，多才命喘的蔡文姬，这一系列历史人物和典故都与一个民族有关，匈奴。他们是秦时明月汉时关当然的主角，他们是曾令欧洲人闻风丧胆的上帝之鞭。